又長假期 Long Weekend， 各位自己人大家好啊！ 嗨， 頭先我哋聽個 trailer 咧，就係話全球暖化啦，導致呢個極端天氣啦。咁亦都我哋啱啱聽到一啲咩天文台嘅資料咧，就係話其實香港有史以嚟咧，其實呢個九月份咧係最熱嘅九月份。 冇錯，咁啊天文台1884年嘅有記錄以嚟嘅九月啦，平均温度係32.8度，係最熱嘅九月啦。 嗱，中秋都過咗啊，今日咧我黃昏嘅時候咧，我就喺呢個銅鑼灣度等車咧，已經係黃昏咯，已經冇太陽曬噶咯，我直情焗到嗰個地步啊！我係不斷喺度飆汗啦，嗰刻咧我排緊隊等車嘅時候咧，我淨係想扮呢個 Anson Kong 同埋 Anson Low 咧，就揦高件衫。 你扮唔到噶， 唔係，但係嗰刻我驚咧，就扮唔到兩個 Anson 咧。咁有多啲阿叔咧，就大熱天時嘅時候咧，就算著住背心咧，都會揦高個衫，然後即係佢淨係捲住噶嘛， 係 啦，然後露個肚腩噶嘛，即係變咗豬肉佬咁樣噶嘛。我驚我又可能掹衫啦，但係見嗰變咗豬肉阿叔咯。 但係其實咁樣捲住件衫咧，唔係仲 唔係？但係佢哋捲得好好噶，佢哋真係捲埋嘅，唔係就咁立高。因為如果你唔捲埋嘅話咧，佢會跌翻落嚟噶嘛。 冇錯， 所以啲阿叔係捲得好好嘅。 同埋喺啱啱咧，会喺个肚腩位嗰度顶住嘅， 系啦，系唔会跌落嚟嘅，啱啱顶住咗， 嗯， 所以就变咗似 sports bra， 即系鸡心位嗰个位晾住， 系啊，似 sports bra， 即系可唔可以想象个 sports bra， 然后摆喺个猪肉佬嘅身上边系咩嘅情况？ 唔想谂。 嗱，今日星期个个都喺度谈论啦，即系挛直都，即系挛直共融啊，个都喺度数紧腹肌啊。 同埋其實唔止佢哋兩個嘅，因為咧即係除咗佢哋兩個拍廣告咧見曬成個 body 之外咧，譬如有一啲咧就係啱啱可能係舉行完演唱會啦，參加呢個嘅劇集拍攝啦，總之好多突然之間咧個 body 係 show 曬出嚟喎，唔知九月點解到九月先嚟 show 咯？ 係啦，咁啊好勁嘅，咁係因為有亞洲嘅代言人啦，做呢個 CK 嘅代言人啦，係咪先？咁以往咧都係嚇即係白皮豬多噶嘛，咁所以終於有呢一個黃皮膚啦，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仲係香港。代表 曾经有一个嘅系日本啦，就是、中田英寿 系啦，咁所以亚洲代表就唔系第一个，但系至少香港代表系头两个，系终于出现咗啦， 系啦， 都系嘅，系 为香港争光。咁大家中意边个嘅身形多啲咧？就各花入各眼啦，系咪？ 我都真系有仔细研究过嘅。 你点样仔细研究过啦？拎住放大镜添啦，你 啊唔系，即系放大张相，你咪逐格喺度望紧咯。点 逐格噶嘛？ 边一格嘅逐格系啦，边一格嘅腹肌系靓啲咧？去行摆呢一个 pose 咁样扭一扭嘅时候，系咪会再出啲咧？边一个灯光个位又打得靓啲咧？ 你中意边个多啲啊？ 即系要拣噶。 系啊， 我本人系中意 AK 多少少。 系啊， 你系中意佢成个人咧，定系中意佢呢一次嘅相啫？同 Anson Low 嘅今次嘅相裏面咧，點解我會中意 AK 多少少咧？因為我中意佢嗰種咧，即係鋼條得嚟咧，有少少力量嘅感覺啊！即係 Anson Low 咧，俾我感覺咧就是、跳舞好好睇，咁但係就可能少咗少少嗰種鋼條嘅感覺。咁我就今次係揀咗 AK 嘅。 嚇，兩個都唔係我的 type 啦，但我兩個都有比較下嘅。咁我覺得咧，其實線條上面咧 AK 係好啲嘅，咁但係 Anson Low 咧就係、是、boyish 啲嘅身材。 嗯， 系啦，咁所以睇你系边个系你杯茶？ 不过两个都好睇，我都觉得。 我觉得 A K 个胸大啲， 你中意胸大啲系咪？ 我冇咁讲，我觉得系大啲啫。咁我觉得其实如果佢哋两个啲手臂咧再粗啲咧，就会更好啦。 担泥咩？ 咁你啲基人係鍾意啲大大份㗎啦。 不過呢，我喺睇呢個廣告嘅時候呢，都見到有啲 comments 係幾好笑嘅。即係譬如可能有一啲嘅即係所謂可能會諗住去買呢一個 product 嘅人士，就話可能其實你就係拉低咗少少嗰個褲頭嘅位置。咁我點知究竟係平腳嘅好睇啲呀，定係三角嘅好睇啲呢？ 唔係，不嬲 CK 啲廣告由最早期都係咁樣㗎啦，都係露晒上嚟㗎嘛。係咁上緊嘅啫嘛。我諗其實已經係度到好准个位咧，一定只系可以去到嗰度嘅啫， 得嗰条边咯。 系啦，咁我条边又好粗嘅，其实基本上 都系。 系啦，咁下面可能仲有好大份嘢嘅，其实基本上唔系平脚嚟噶嘛，通常都系 boxer 噶嘛。 两只都有嘅。 OK，anyway 啦，吓茶余饭后喺呢个 long weekend 嘅时候，大家继续喺度数腹肌啦。 系。 好啦，今个星期咧有啲乜嘢要同大家咧即系 update 下咧？咁我谂都有几件开心嘅事嘅。其实上个星期有冇提到啊？咁就係到底而家全球有幾多個國家係通過咗同志婚呢？ 30 就啱好30、yeah. 真係齊頭啦。因為最近呢就係瑞士呢係剛剛通過咗同志婚啦，仲係透過投票喎。 係呀、啊。 咁然後嗰勁到地步呢，你知唔知個投票率係贊成同志婚嘅呢？係 61.4%。哇，差唔多三分二。 64.1%。 六十四点一啊， 系六十四，即系大概64% 啊， 64.4%， 系啊， 咦，我个64.1咁多嘢 check 翻，转头再 update 大家，总之都系大概三分二嘅，咁所以你就知道咧，嗰个民意咧，其实都系哇，即系完全系压倒性地咧，就支持咧同志都应该有共同嘅同席人可以看齐嘅所谓结婚嘅权利啦， 嗯， 唔止、啊。做附帶喎，唔單止就係結婚咁簡單，仲包括就如果譬如你嘅配偶咧係來自外國咧，咁你可以同自己結咗婚之後咧，亦都好似籍人嘅夫婦咁樣咧，申請佢嚟到瑞士，然後攞翻個國籍啦。咁而亦都強調咧，其中個法例咧就係保障咧 lesbian 嘅伴侶咧係可以透過人工嘅方法，例如好似即係捐精啦，嚟到去撫養自己小朋友。 係。 一男子噶，其實 係啊，咁啊變咗，起碼即係大家知道我去結婚嘅時候，大家嘅權利係一樣，有嘅義務係一樣，所有嘅嘢都係一樣咯。 你講到好唔浪漫啊嗰件事。 唔係㗎，都 即係你要負責任㗎，你結婚都要係嘛？咁而另一個喜訊咧，都係今個星期啱公布嘅，就唔係就多個國家咧就通過同志婚。咁但係至少咧，佢喺呢一個即係 LGBT 嘅權益裏面，尤其是係指 trans 嘅權益咧，又行前咗一大步。所以講嘅咧就係尼泊爾，尼泊爾咧原來佢即係每年都要做人口普查啦，咁但係今年咧佢零零四喺呢個人口普查嘅性別裏面咧加咗第三性， 哦， 即係坑埋，即係如果你係將自己定性為第三性啦 ，OK， 或者係跨性別嘅人士啦，咁好緊要，因為你計埋嘅時候咧，即係你話認可喺個 population 裏面咧 transgender 跨性別嘅人士咧就會喺個 record 裏面咯。即係佢哋終於係 visible 同埋存在咯， 係啦，同埋佢存在嘅時候，因為可能我諗除咗係存在之餘咧，就係、是、你肯定咗有呢一班人嘅時候，其實可能你日後施政咧都會有一啲嘅方案咧係針對佢哋咯。 係啊，嗱，我哋一拼講埋一啲咧，即係世界大事先嚇，跟住我哋就先八卦嘢啦。雖然我哋開波已經講腹肌啦，再八卦啦。咁第三樣嘢咧要留意一下，嗱，我哋嗰陣時咧都好似講咗一兩年咧，就話波蘭咧就相當之恐同啦，就強調有個咩zone啊。 冇呢个嘅基人嘅松嘅， 系啦，就是、LGBT free zone 啊嘛，即系强调，呢一个松里面咧就唔会有 LGBT 嘅群体之余咧，我亦都唔会推广任何 LGBT 嘅教育啊信息咁样噶嘛。咁但系咧，因为其实呢个措施系相当之恐同啦，咁于是乎，其实波兰都系属于欧盟噶嘛，欧盟就俾压力啦。如果你哋堅持咧，真係要推動呢個所謂 LGBT free zone 咁恐同嘅話咧，我哋歐盟咧，佢哋就聲稱話考慮就唔會為波蘭咧係提供任何歐盟嘅分定。咁原來呢一招咧，講到錢咧，相親自己嘅荷包咧，真係 work 嘅。嗱，雖然咧波蘭咧其實有成百幾個縣市嘅，咁但係今個禮拜咧啱啱裏面咧有三個嘅縣市咧開會嘅時候話，我哋都係褪大啦咁樣。 我哋都系唔搞呢个 free zone 啦， 系啦， 讲下啫。 嗱，咁好紧要啊，因为有三个咧，即系首先咧，褪太咧，咁然后跟住就有机会其他就会仿后噶啦嘛。 系啊， 因为都有人做咗丑人咧，即系好似有少落台阶，咁佢都做咗啦。 我都唔参赛 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啱嘅，即系用 economy 咧，即系伤你荷包，即系你真系讲到有关。真係實際收益上面嘅損失嘅時候咧，我諗就會構成一定嘅壓力咯。咁果然呢一招真係使得，咁所以希望呢個所謂 LGBT free zone 就只係成為一個笑話同埋笑柄啦。 係啦，你講開一個即係好消息咧，我都想講一個就係喺 London 咧，其實9月20日咧。第一個全球第一個老人同志嘅即係 community， 即係包括住宅啊或社區中心咧，終於正式開幕啦，係由呢個倫敦嘅市長咧即係主持呢個開幕禮啦。咁呢一個社區咧，其實就叫做Tonic House 咁樣咯。咁其實 咩 house 啊 ？Tonic。 Tonic 啊？ 點解間老人院會講一個叫 Tonic House， 好似美容院嘅名咁樣嘅？ 咁可能佢。可以去 party 咁 gin and tonic 咁， 系咯系咯系咯 ，gin tonic 叫 friend 嚟嘅喎呢啲位， 咁系即系啦，呢个佢个名咁样啦，咁其实就已经可以即系正式入住嘅，咁其实咧入边都会有好多即系老人即系社区中心啊，同埋好多活动啊，亦都应该系有酒吧啊、剧院咁样嘅，咁希望即系佢哋即系第一批嘅住客咧，其实嚟紧即系佢哋要。系要俾几多？其实要提供咧570万英镑嘅贷款咧，咁就有 sorry 呢个系我 算啦，你不如睇清楚先啦。 先至講啦，好冇？ 係係，咁 你講完之後，大家都係一頭霧水咁樣。 唔係，嗰個錢其實係嗰個去支出。 咁你就唔好講啦，都係你唔知就唔好講。 咁所以咧，即係都好開心咧，見到其實即係世界各地啦，亦都即係關注唔同嘅即係 LGBT 啊，亦都有 LGBT 嘅老人家嘅即係社區中心都開幕咗啦。 系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呢、這個不爭嘅事實啦，咁即係今年都已經係計咗話咧，其實有唔少人移民啦，咁而即係最多人移民嘅地方就係英國啦，咁我相信都有唔少嘅同志朋友已經移居咗去英國噶啦，咁唔知道年齡嘅分布到係點啦，咁會唔會有啲都覺得，突然間多咗一間同志嘅老人院？都老有所依啦， 又或者可能考虑去其他地方居住嘅时候，呢个系一个卖点咯。 系啦 ，OK， 好啦，咁啊讲咗一啲世界大事啦，咁然后跟住咧都讲下啲八卦嘢啦。我觉得今个星期咧最多人谈论嘅咧就莫过依一单本地嘅风化案啦。 系 ，OK， 嗱，我哋咧就即系即管去评论一下啦，即系见到一啲嘅报道啦，咁但系都希望即系法官就英明啦，咁啊可以作出一个真系公正嘅裁决咁样啦。咁但系我哋睇啲报道嘅时候咧，即系有少少即系匪夷所思，越睇就越匪夷所思。咁大家都知道啦，咁所讲咧就系一名嘅直男咧被控，被指咧就系话用一个咧女同志用开嘅 app， 咁其实我哋都有介绍过，连嗰个即系主理人咧，两位嘅主理人咧，我哋都上过嚟接受访问，就系 Butterfly 啦，咁然后假扮系 lesbian 就约咗咧其中嘅 user 咧就去到酒店，咁但系到临门嘅时候 ，OK， 咁就系肉白相见嘅时候咧，先至发现原来对方咧系男性嚟嘅。咁所以就控告佢強姦啦 ，OK， 同埋即係欺騙啦咁樣。咁但係睇啲報道嘅時候咧，越睇就越覺得咧，首先就唔係好對路啦。其實我哋嗰陣時咧訪問 Butterfly 兩位主理人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咪曾經講過咧，都有一個問題就係、是、有陣時都唔係好分到啲 user 咧，會唔會有啲係即係直男係扮呢、這個，首先係扮女性啦，然後係扮 lesbian 啦。都有呢個問題嘅喎， 其實 你有用啦，我就冇用啦。你有經驗咪點？ 嗱，首先第一樣嘢咧，因為喺個案件當中咧，那個所謂嘅被告咧就話我唔清楚，原來呢一個係一個女同志嘅app 嚟嘅，所以咧都唔知道。我覺得好似係交友 app， 咁我咪就入去咯。咁然之後我都唔知嗰啲TB 啊、TBG 啊嗰啲點㗎。我見到求其咪tick 一個 box 咁樣咯。咁但係其實咧喺運用呢一個嘅即係 app 嘅時候咧，佢係已經開宗明義話俾你聽，呢一個係一個 lesbian 嘅網站。咁亦都有。有入去睇嘅时候，同埋我见到你咁多留言，你冇可能系 feel 唔到呢一个一个 less 嘅 app 咯。 唔系摆到明噶啦，因为其实若果作为一般嘅朋友，我讲话即系直男啦，直女都会好少知道 Butterfly 啦，系咪先？ 系 系嘛？咁然后跟住即系里面，譬如你基本上好似同一般嘅机 app， 又或者甚至一啲直人 dating 嘅 app 都系咁上紧啦，你要填自己 profile 啦。咁基本上你一定要填自己系咩性别啦。我仲知道 Butterfly 咧，其實你要填好多其他唔同嘅 category 噶嘛。就算係女性都可以分TB 啊、TBG 啊，你仲有好多噶嘛。 係啊係啊，好多嘅裏面 咁但係零零舍舍咧，而家被控嘅呢位仁兄咧，其實就係佢填咗 TB 嘅、哦。 係啦。咁但係佢都聲稱話我唔知 TB 係啲乜嘢，我總之求其見到有個 box 我就 tick 啦。呢個係佢嘅講法。 係。大家信唔信咧？ 你問我。 T B 都唔知道，哇！而家 T B 好主流噶啦，大佬，你估我哋十五年前做节目啊？系人都知咩系 T B 啦，系嘛？ 就算唔知 你又乱填， 系啦，唔知道你就唔好乱填啦。咁同埋，我觉得嗰样嘢就系你入到去嗰、那个程式嘅时候咧，其实真系有好多嘅 post 啦，好多嘅留言啦，又或者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地方咧，其实你冇可能唔会唔知道呢一个系一个女同志嘅 app 咯。 系咯，咁但系当然咧，即系整件事，我哋都成日都觉得，有阵时咧喺机 app 上面咧，我都听讲我有啲直嘅女性朋友咧，都有阵时咧因为好奇都上过下去嘅，即系开个假 profile 咧，所谓想见识见识咁样啦。咁但系 OK， 咁呢啲系好难杜绝嘅。咁但系去到尾，然后跟住喺个 app 度认识咗，连面都未见就已经去开房咧。其实我觉得无论系直人同埋挛人，又或者无论系 lesbian 定系 gay 都好咧，其实都有一啲嘅危险同埋风险咯。 哦，都系噶。咁同埋我觉得嗰样嘢就系、是、每一样嘢都有你应该要小心去处理嘅事。即系譬如可能案件里边嗰位嘅女同事啦，佢话我。真系叫到佢系肉白相见嘅时候，我先知道佢系一个男性。其实又系唔系真系咁难知道佢系一个女性定男性咧？我有时会觉得系有存疑嘅呢个位 置。系咁啊！我成日都觉得，如果譬如你喺 app 度识人咧，其实最好就喺啲公众嘅环境，饮杯咖啡先咧。 系啦、 啊，就算唔食个包都饮杯茶先咧， 见个面倾两句偈先咯。 系啦，即系莫讲话未见过真人啦，即系你见张相，有阵时你知啦，有阵时相因为角度啊、angle 啊，再加 touch up 啦，其实真可以同真人咧系两回事，天同地噶嘛。 有保原代表有真相嘅， 唔系咯？喺真实世界里面冇人帮你打灯噶嘛。 同埋我真系有朋友试过咧，约到出嚟咧，嗰、那个唔系佢嚟嘅，即系相入边嗰个咧，同即系真正同佢见面嗰个咧。是即系屡见不鲜嘅啲情况， 系啊，盗用人哋嘅相啦。我谂我个朋友都试过，放自己张相无啦啦出现咗 哦， 系啊，咁所以真系要小心咯。咁但系当然咧，我哋就咁喺度讲啦吓，我哋见到个报道啦，嗰、那个即系被控嘅事主咧，嗰张相戴住口罩咁离开呢个法庭嘅时候，你觉得似唔似个 TB？就咁睇，佢着住西装，戴住口罩。 其实咧，如果你即系平心而论咧，任何戴咗口罩，你冇咗大概三分二或者一半面啦，起码咁啊，确实系难认嘅。讲真嗰句，即系无论佢系一个咩性别嘅好，或者个样都好，你戴咗个口罩，其实冇咗一半咧，都好难知道成个 figure 系点样。咁但系我又觉得 戴到你入到房嘅时候。是咪都起碼即係傾兩句先啊？傾兩句嘅過程裡面，然後都真係發現唔到啊？係咪真係咁難辨認咧？ 你問我，我就暫時到呢一刻為止，我冇認錯過一個 TB 係一個男人咯。嗱，純粹係我嘅 experience， 即係無論嗰個 TB 可能係幾陽光，即係幾 man 都好，或者係個男性打扮係有幾高都好啦。喺我嘅角度，我就好似暫時係真係未遇過，因為喺你同佢溝通嗰個過程當中咧，無論佢係幾 man 都好咧，佢總會係有少少分別㗎。係 啊，即係我覺得嗰、那個動態啦、説話嘅方法啦，即係唔係話你孭住件西裝咧、著住男人衫咧，就會誤以為你真係男人㗎啦嘛？係咪先？即係其實就算我諗喺體態咧，即係 body structure 上面咧，都有少少分別。而你作為女性，你更加會知道即係同性嗰個分別喺邊度㗎嘛？係咪先？ 係，我覺得係咯。嗱，純粹我個人觀點啊，呢個係。 你有冇覺得有啲男人好似 TB 咧？真係？ 有一啲有嘅，即系譬如都可能有一啲男性 Justin Bieber 啦， 唔系佢 佢出道嘅时候已经俾人话佢一个 TB 嚟噶啦，由发型至到一切。 但系真系同佢倾耐咗啦，倾熟咗啦，或者可能真系讲多两句嘅时候，你发现佢真系唔系一个 TB 咯，佢只不过系比较似一个中性打扮嘅男性咯。 系， 嗯， 咁总之一言以蔽之啦吓，知道最后嘅裁决系点啦吓，咁、希望即系真相水落石出啦吓，为受害者真系讨回一个公道啦。咁但系即系呢一件事情都即系话俾大家知道，今时今日我哋识人嘅方法真系易咗好多啦吓、即系随手可得啦嗰样嘢系咪？啊呢、這个就20米，嗰、那个就300米咁样啦，系咪？即系完全咧 scroll 住嘅时候咧，就好似面对嗰个点心纸咧，随时可以点啦。咁但系真系呢个世界真系要大眼识人。好，正式开始呢个悠长假期嘅自己人，欢迎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点解突然间要送你一首咁经典嘅舞曲咧？咁原来一晃眼就点话？ 20年， 点可能就系咁上一声20年过去啊？咁原来呢首歌真系20年前嘅10月1日系全球发行，就成为咗一首 gay classic 同埋 gay anthem。佢系边个 ？Kylie Minogue。 同志经典 Kylie Minogue 呢一首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一晃眼就20年啦。不过时间就系咁噶啦，自己人一晃眼都15年啦。 系啊，一转眼而家咪12:30咯。 午夜12: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接种第一针新冠疫苗已经超过450万剂，占合资格接种人口67%。他表示，公务员、医管局员工、学校教职员和院舍员工的第一针接种率超过90%，75岁以下合资格人口第一针接种率超过70%，但70岁或以上只有大约30%，认为长者接种率偏低，令人忧虑。聂德权说，已经推出多项措施以提高长者的接种率，强调医学专家意见和实际接种疫苗后的数据证明长者接种疫苗安全和有需要。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明白市民热切期望通关，期望争取和内地举行第二次对接会议推进通关。他又说，目前有3间公立医院设立新冠疫苗注射站，当局会继续探讨是否可以在其他医院增设注射站。另外，本港新增5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患者都曾经注射2剂新冠疫苗，全部个案都感染变种病毒，初步确诊就少于5宗。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为了令基建设施法案和总值几万亿美元的社会开支法案能够顺利在国会通过，他会拼命工作，并且计划更多落区寻求国民支持。对于已有批评指他未尽力去到全国各地为法案争取支持，拜登承认有这个情况，又说有很多原因导致这种情形，包括他近期需要前往视察风暴造成的破坏和处理其他事项。拜登强调，有关法案的内容没有任何一项条款是激进或者不合理，他将会在全国范围说服民众。报道说，民主党人对如何推进拜登的经济议程陷入僵局，温和派坚持应该现在就批准已经在参议院通过的基建法案，进步派就威胁，如果不能够同时推出更大规模的一篮子方案，就不能够批准基建法案。芬兰将会为全国的养殖雕注射一款实验式的新冠疫苗，计划在明年的1月底前完成接种。当地毛皮养殖者协会研究总监佩乌拉说，预计投入500万剂疫苗用于今次接种。协会是今次计划的发起者和资助方，改款疫苗由协会和赫尔辛基大学共同研发，已经获得芬兰食品管理局的有条件许可，亦是目前欧洲唯一供水貂使用的新冠疫苗。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丹麦、美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瑞典等多个国家都有貂养殖场发现新冠病毒的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去年年底表示，新冠病毒是由人类传染给貂，继而在貂之间互相传播，并且有再次向人类传播的风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风势清劲，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曾浩辉医生， 即系譬如打完针之后，一啲嘅发烧啊、咽喉痛啊、头痛啊，或者系一啲即系攰啊咁咧，咁呢个其实就好都几常见嘅吓。可能10%嘅接种者作近咧都有即系反应啦吓，其实同流感针差唔多咁讲。咁呢啲就唔算系啲咩嘢特别嘅异常事件啦。咁通常我哋讲话所谓异常就系可能系佢系比较一个严重嘅个案。 又或者是一些很罕見我們不預計會出現的事、嗯啊、所以這些才是我們會比較關心、嗯、要做多些研究去逐個去講。如果你說、打完針之後回到家，除了一些剛才我講一些常見出現的副作用就不用太擔心、如果發燒可以其實吃粒 的退燒藥都 OK， 但是如果你是覺得是有一些你平時不會預計出現的健康狀況，或者是一些比較很嚴重 的情況，那就當然這個立即要 去看醫生。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我89歲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事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次 Gaily News。瑞士在1942年将同性恋除罪化，这些年来更加可以同同性伴侣结为民事伴侣关系，不过就不可以享有同结婚相同的权利。瑞士早前举行了公投，决定是否将同性恋者的结婚以及收养子女的权利合法化。最终结果出炉，这次公投以 64.9% 得票率通过，令到瑞士成为全球第30个彩虹国家。根据瑞士联邦总理府提出的结果，这一次公投有超过 60% 投下同意票，令到他们成为西欧多数支持同性婚姻的国家之一。虽然瑞士在1942年就将同性恋除罪化，不过之后仍然有不少警察持续登记同性恋者，直到1990年代初这个现象仍然有出现。而去到2007年修法，令到同性伴侣可以进行登记，但是一些婚姻上的权力就遭受到限制。不过这项公投就令到同性伴侣可以收养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亦都可以令到女同性恋者透过精子捐赠生育孩子。支持婚姻平权的人士说，对瑞士来讲这一日是历史性的一日，在同性伴侣平等方面亦都是历史性的一日，对整个 LGBT 社区来讲更加是重要的一日。而司法部长亦都表示，边个爱边个，想同边个结婚就可以同边个结婚，不管是两个男人、两个女人，定是一男一女。他亦都提到，这项政策预计在明年7月实施，亦都将瑞士成为全球第30个支持同性婚姻的国家。讲到同性结婚，在今年台湾地区跨地区同志伴侣要求登记结婚诉讼两度获得胜诉，更加有史上首对台湾地区同澳门跨地区同性配偶结婚。但是在台湾跨地区同志能够登记结婚，目前亦都只是得那一个个案。台湾地区伴侣权益推动联盟号召多个性别团体早前30号去到政府机关抗议，要求政府机关针对跨地区同志伴侣违反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46条而不准登记结婚之函释做出更正，以及尽快将涉民法第46条通过，真正面对跨地区同志都可以登记结婚，弥补同志婚姻的漏洞。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在冇咩本地嘅感染個案情況底下啦，個市啊真係復甦咗少少。上個星期先講過啦，落翻去基巴嘅時候咧，已經好似疫情冇發生過咁樣啦，係咪？咁但係咧就始終都要唔可以掉以輕心嘅。 係。 咁而家個限聚令都依然係實施之中啦。咁所以今個星期咧，我諗如果譬如話大家都係 music lovers 嘅話咧，有一個即係唔係太好嘅消息啦。咁就係本來之前幾個月咧已經賣緊飛啊，賣緊呢個早鳥飛啊 ，Clock and Flap 咧一年一度嘅大型嘅。即係凝聚咗本地啦，同埋外國咧好多唔同即係 musicians 同埋 artist 嘅一個大型嘅 festival 就係 Clock and Flap 咧，終於咧要公布話要 即係取消啦。因為原因就喺個限聚令嘅情況底下咧，就算有咁大型嘅 festival 咧，都規定大家要坐定定喺度睇啦。 啊！ 咁然後仲要係唔准喺現場飲食啦。咁呢個邊度係 festival 啊？坐定定咁喺度睇喎。 同埋冇得飲冇得食，你會冇咗好多啲外國嘅客仔喎， 同埋冇咗多樂趣咯， 咪咯，所以就呢一排咧，我都係我都已經好少蒲吧噶啦，咁所以而家唯有咧，我就一股勁而地咧，就我最多嘅娛樂咧就去 gym 咯， 哦， 最多娛樂啊。OK， 但系咧，我就發覺咧，最近咧，我去翻 gym 嘅時候咧，就係、是、今次呢個疫情咧，去到呢個階段嘅時候咧，因為有一段日子咧，其實個 gym 係好少人嘅， 嗯， 因為大家都覺得喺 gym 呢個環境又有即係沖涼浴室啊咁樣，咁然後都好似覺得好高危咁樣咯， 有 運動又流汗， 有爆過有個 gym 嘅群組啊嘛， 係啦，咁、嗯、但係咧，其實呢一個 round 咧，到個市開始好翻嘅時候，哇 ，gym 多人多啊！是每一个时刻每一粒钟是每一个器械你都要排队的。 Oh. 哇真的很夸张觉不觉我问我身边有些朋友啦即不单只是只是我去那间 gym 啦。哇好多 gym 都是现在人满之患都很紧要。 嗯、 我答你不到啊因为我没有去 gym 两年啊。 好觉啊睇得出睇得出睇得出。 不是啊我去打拳嘛。 你转咗形式。 是去打拳 我转咗打拳嘿嘿嘿。 但打拳是不是都很多人啊 都多多咗女仔啊！唔知点解啲女仔好中意嚟打拳。 不嬲 ，OL 都好中意打 kickboxing 喎，唔知点解喎，好狠嘅，狠过我哋嘅，随时 都系嘅。但系我唔知啊，因为可能可能打拳系真系快啲流汗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同埋你一班人上咧，一个钟咧就会要硬食嗰一个钟咧，你就冇得走咯。 但系我试过去打拳咧，我唔知系嗰、那个地方嘅问题定系点样啦。因为咧佢系唔建议大家用开冷气嘅，佢就会喺嗰个拳馆度开晒窗嘅。咁但系开晒窗都好啦，咁大家系会流汗噶嘛。咁然之后就总之嘅味道会令到你真系挨唔到嗰一粒钟咯，唔系你个体力挨唔到嗰粒钟，系个味道令到你挨唔到一粒钟。 令我突然间联想起咧，就系、是、好多年前咧，我真系第一次去 gym 嘅经验咧，就嗰阵时系未有香港咁林立嘅，即系不同类型嘅所谓连锁式嘅 gym 噶嘛。嗰阵时我真系上楼去铁馆嘅，喺旺角，我就突然间好记得开窗同埋闻到嘅嗰啲味。有冇去过铁馆啊？冇人去过铁馆啦，系咪？我赢咗啦，真系，我真系去过铁馆嘅，仲要旺角嘅铁馆啊。OK， 嗱，咁啊，虽然咧而家 gym 就有少少人满之患啦，嘿、嗯，但系今个星期咧，我哋请到一位自己人上嚟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个新嘅 gym 嘅 business model 啊。 系啦，咁我讲紧咧就系坐喺你身边嘅 Charlton， 你好 ，Charlton， 大家好，多谢大家请我嚟啊。 系，thanks for coming 啊。阿 Charlton 咧系自己人嚟嘅。因为咧佢系 transgender 啦，跨性别嘅人士啦，两位跨仔啦，系咪？ 系系。 OK， 转头先听下你嘅故事啊，讲你个好有趣嘅 gym 嘅 business model 先。 咁。 而佢个 business model 咧，我系觉得系咪香港叫手中咧？ 唔系。 又唔算系嘛？ 唔算系。 但系手中由自己人 run 噶啦。 咁可以系咁讲。 系啦，咁有啲咩特色咧吓 ，Coco？ 咁其实佢呢个 gym 咧，因为其实我都系睇即系啲 post 嗰度见到。咦，我个朋友即系点解会去呢个咁得意嘅即系 gym room 嗰度做即系健身啦、啊？咁然后睇下之后，原来咧佢系去一个可以系一个即系 private 自己使用嘅 gym 嚟嘅。咁佢个环境就唔系即系话十分大，我哋健开嗰啲啦，可能系得一个、即系五六百尺嘅空间咁样啦。咁但我又睇落去，原来你系可以自己租晒嚟用嘅、哦。 系， 咁我就即系胆粗粗啊，不如搵起上嚟做下。訪問啦、啊，咁所以其實都想問下 Charlton， 其實即係點解會即係做一個咁樣嘅 gym 嘅咧？可以俾人租，即係斷鐘計去， 即係包場式 去用。 冇錯冇錯，即係時租包場自助形式嘅 gym 嚟嘅。咁入邊你需要做 gym basic 嘅器械都差唔多有齊噶啦。 係，因為我見到啲相咧，其實同我去開一啲連鎖式嗰啲 gym 咧，都係一啲好新嘅器械嚟嘅。唔係拳館，一定唔係拳館嗰啲。 冇味嘅， 唔係拎住 dumbbell 咧，你覺得係生手嗰啲咧？我係玩過噶，以前係好新淨嘅喎。 係㗎，係㗎。 係啊，同埋係好新即係點先進嘅器材嚟嘅。OK， 但係點解會有呢一個意念咧？ 其实嗰阵时咧，我就正正喺酒店隔离期间有呢个意念嘅。 哦 ，quarantine 嘅期间啊？ 冇错啦，冇错啦。咁嗰阵时我就系做完手术，就本身咧嗰阵时系可以家居隔离嘅。咁做完手术，其实已经瞓咗喺病床成个月噶啦。 系。 咁谂住 不斷鼓勵自己可以撐落去咧，就係翻到屋企好舒服張床。但係點知咧，突然間又要酒店隔離，咁就個人就突然間好似冇咗一個鼓勵自己嘅力量咁。咁所以望住酒店四埲牆，我淨係想過一個好普通嘅生活，去食自己中意食嘅嘢，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例如做運動。咁我就諗，點解啲 gym 又要刪啊？又冇得翻屋企啊？就點解唔可以有一個地方好簡單就？好似一間房咁，好似直情好似一間酒店房咁嘅大細，咁入面呢就擺咗一啲好基本嘅嘢，就算你一個人呢都可以租晒成個場，你享受晒所有嘅設施。因為而家好多時候你就算俾好多錢，俾四位數字去全港最靚嘅 gym， 但你放工去你都係用唔到你最想要用嘅 equipment 㗎，好多時你都要排隊，跟住你用嘅時候呢突然間就有個人行埋嚟，哦你仲有幾多組啊，跟住你又唔好意思你又唔好意思有 時排隊。好啲嘅，通常話師兄啊，可唔可以留口做啊？咁樣 哦，係啦，一人一 set 啊，你又唔可以話唔好喎。但係佢掂過，佢又成身汗掂過啲嘢，你又要再掂，你即係所以點解我呢個 idea 咧？就係你自己可以霸曬，唔需要排隊啦。你可以自己拍自己做嘢又得啦，你又可以除衫做又得啦。因為好多時候我哋 你全裸做都得嘅，基本上而家包場啊嘛。 冇錯冇錯，但係全裸你要同我講聲先，我熄一熄個 CCTV 先。 唔想睇到啲唔想睇嘅嘢係咪？ 係啦，咁你又因為有 咁都唔衞生嘅嚇，都唔鼓勵大家全裸嚇，因為下手啲人要用嘅嚇。 冇錯冇錯，好多時候我哋睇YouTube video 啊、IG 啊，好多佢哋都係。一路 show 肌一路健身，俾你睇到佢哋嘅肌肉啊，contract 嘅時候係點啊？咁你自己做 gym 永遠冇呢樣嘢嘅，咁所以當你亦好想做到呢樣嘢，好似做到好似人哋YouTuber 嗰啲咧，咁你可以嚟呢一度自己拍自己做 gym， 望住自己啲肌肉做咧，那個感覺咧係好好多嘅，即我自己試過之後咧，都覺得哇，真係不能自拔嘅， 係喎，即係你喺個旁拍咧，你係即係冇人會打擾你啦。即係你中意拍下影下， 播自己專業音樂啦。 你間 gym 度又唔使航拍咁誇張， 唔係即係 航拍喎。你知唔知叫航拍㗎？ 拍下影下， 即係一路拍一路即係影，又唔會騷擾咗，即係唔會有人等住你啊，或者係催促你去。 冇錯， 你快啲做啦，你快啲做啦，唔好影相啦咁樣。 嗱，我都覺得好嘅，因為咧有陣時我哋去 gym 咧，係我哋都好熟悉呢個 gym 嘅文化啦，尤其是機構場係咪先？咁、但係有時咧，去到一啲 public 嘅 gym 咧，即係除咗要排隊之外咧，已經人滿之患啦，要同啲師兄輪流做啦，同埋有時覺得自己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有比較啊！隔離嗰個師兄啊，就拎住嗰啲咧十幾磅嗰啲咧，我就走埋去，嘿，呢個7.5磅嘅，即係其實嗰樣嘢係好魚噶嘛，你明唔明啊？ 但係咧，我咁聽落去嘅時候咧，我反而覺得咧係啱嗰啲咧，可能係幾個朋友一齊去做 gym 嘅感覺。即係首先第一樣嘢，如果你好似叫我去做嘅時候，我又未去到咧，即係我想睇我啲肌肉，但係我又不便地又未有信心地可以著少少布咁樣去做嗰個機械嗰、那個即係、那個 gym 嗰樣嘢啦。咁但係去到呢啲地方嘅時候咧，幾個朋友嘅時候咧，喂著小背心去做運動，大家一齊睇又好似冇咁尷尬，又唔驚其他人會見到喎咁樣。 啊，同埋如果情侶去都幾 erotic 個經驗係咪先 ？erotic 我就唔夠膽講啦。intimate 就會嘅，係啊，可以增進感情咁樣。不過我哋 strictly 都係做 gym 嘅。咁同埋除咗情侶去啦，你又可以帶，因為好多時候 gym 我哋出面嗰啲你要入會噶嘛。咁我哋呢個唔需要入會，你可以新識一班 friend， 你可以唔使因為大家唔同嘅 gym 而做唔到一齊做唔到運動。你呢度你唔需要入會，你可以新識嘅男女朋友啊，或者任何中意做運動嘅朋友要嚟切磋啊，一齊玩啊，都適合嘅。 係啦， 唔需要入會，咁所以係好簡單嘅一件事嚟嘅。 係啊，即係完全係嗰啲租嗰啲時鐘酒店咁咯，個形式呢場唔同，呢場唔同。 我有一樣嘢想問，係咪 party room 啊？ 可以帶埋自己嘅音樂噶？ 有，我哋有好好嘅 speaker 嘅，咁可以藍牙，你用手機播又得嘅。 係啦，嗱呢個我就覺得咧租場好啊，因為咧我哋去 gym 咧連鎖嗰啲咧，我哋唔可以換歌噶嘛。 係啊， 但我真係唔明咧，到底咧香港大部分世界各地啲 gym 到底係邊個人揀歌？咁我哋梗係揀埋晒啲跳舞嘅歌啦 ，OK， 啱嘅，係应该要跳，即係应该係呢啲歌嘅，唔通惨情嘅情歌咩喺 gym 嗰度。咁但係播啲跳舞歌呢，我真係觉得揀歌啲人嗰啲 sense 即係落后到仲喺度播緊呢十几年前嗰啲嘅，即係揈头墙嗰啲歌。即係聽到你真係七孔流血嘅，仲播緊㗎。 我话俾你听，我打拳嗰度仲播緊嗰啲古惑仔㗎。 即系来梦要过去， 系啊， 唔系咁样反而醒神咯。 啲哥哥仔就好，好有冲劲嘅，听呢啲。 咁所以可以拣歌系真系争好远嘅啦，音乐 系 好紧要嘅做 gym。 系啊，冇错啊。 即系你播一啲真系醒神嘅歌咧，你唔觉得即系就算跑步机你都可以跑多几分钟嘅咩？真系 嘅， 真 系。唔系真系会噶，你会谂住我一定要完咗呢首歌去咯。 冇错，又或者其实。另外你想一个好宁静的环境， 是 那这个地方也是很适合的，因为有时候你很专心，你不想有些很吵的歌烦着你，甚至乎你想在里面你纯粹是拉下筋的，甚至乎做下 meditation 放松一下，那完全可以，没有任何一个人会骚扰你的。 是啊，讲开即是有人骚扰你，有时候我就觉得即是有时身边隔离嗰啲咧，上 gym 嗰啲咧，嗰啲师兄咧，有一啲我觉得好难顶系咩咧？嗱，佢哋好劲嘅，即系嗰啲诶，唔知举咩咁样啦。咁但系你觉唔觉得有一批做 gym 嘅人咧，佢哋嗌法咧，即系我觉得哇，你分娩啊，嗰啲啊嗰啲咧，哇，你净觉得你唔使咁夸系嘛？你吓、啊，你唔系好重嘅啫，你举嗰个嘢，你使唔使咁大反应啊？我只觉得哇，你真系分娩，但你个男人嚟噶噃， 系啊，好正嘅，有呢一类型嘅人咧，系企喺佢哋隔篱系好醒神噶，即系充满住呢个音效噶，做其实佢哋咧唔系就系举，佢饮完水咧都会抌个水樽落地下嗰啲，所有嘢都好具戏剧性嘅。 咁但系私人包场咧，咁你就即系吓，只系见到你想见嘅人 啦，你中意点挨都得啦， 系啦。啊，幾好啊！嗱，你幾時開始營業噶？ 大概六七月， 六七月嘅時候，咁蘇花即係譬如話即係包場嗰啲客咧，係咩品種多咧？ 咩品種啊？都係咩品種？我哋咩品種都有，咩品種都歡迎嘅，但係可能都係放完工嚟啊，又或者趁有假放就嚟練下嘢咁樣咯。 Okay. 可能平時佢哋都有做開其他運動嘅，例如有啲好鍾意跑步，鍾意跑馬拉松，有啲可能自己本身鍾意打排球啊，嗰啲囉都會囉，唔同。 係咪、OK， 我見而家香港呢，即係以前即係舊式嗰隻連鎖店嗰啲，即係專打去得多啦，係咪？咁但係而家呢都興一啲好新嘅，即係新到嘅地步呢，就係、好似譬如我去嗰間啦，我係揀24小時啦，咁就諗住即係去一啲非繁忙嘅時間就冇死啦，係咪都似包場啊！哇，前嗰一兩個月就我夜凌晨12點去，你使唔使咁多人啊？花市咁樣， 哇！ 即係都係咁多人嘅，即係個都係諗住非繁忙時間去咯，結果就即係逼滿曬人咯。咁而家好興有一啲咧，甚至係冇 staff 喺度嘅。即系日头就有 staff 啦、去到即系夜晚可能唔知九点十点过后咧，就系、总之你系人面识别咁入去啦。咁净里面系冇任何嘅职员嘅，即系都有好似自助形式咁样。我最近又听闻话咧，甚至有个 gym 咧就可能会有一个新嘅措施咧，你净系拎八达通咧就 do 卡入去，你出嚟时候又 do， 咁就计你到底其实用咗几多个钟，咁然后扣你嘅钱咁样咯。 哦， 而家都好多而家咁样嘅形式、哦。 係啊，而家越嚟越新，越嚟越多唔同嘅去方便普羅大眾嘅需要咯。 係咯，嗱，咁你呢個包場形式，因為我都有個問題嘅啦，你冇 staff 喺度啦，咁但係始終嚟健身啦。 係係。 咁如果譬如話啲初學者咧唔識用嘅時候，可能會傷到啊，甚至可能有意外啊咁樣。咁但係譬如話你呢個形式，你都唔會有 staff， 你自己都唔會喺度噶啦， 唔 會阻住你 嘅。 咁你覺得個安全係點咧？其實？ 嗰、那個安全其實任何一個健身室入面咧都有一定嘅風險嘅。咁我同我拍檔咧都有商量過呢個問題嘅。咁所以其實如果佢對健身係完全冇認識咧，我哋會建議係見過面先，即係嚟一個好似 orientation 啊，傾下偈啊，教下你啲嘢點用 先。係啦，起碼教下你啲器材點用先。 係啦，咁啊，咁保險啲對大家都 係啊，咁都好啲。因為我去嗰間即係夜晚真係其實係冇 staff 噶啦嘛。咁但係我每次做嘅時候咧，我就會見到佢咧有個電話咁掛喺牆嗰度嘅。咁然後個牌就話，如果你有事嘅話咧，就可以打呢個電話揾人啦。咁然後佢隔離咧有個箱，嗰個咧就唔係嗰啲 first aid 嘅箱嚟嘅，就擺咗嗰啲即係心跳嗰啲即係急救器喺度咧。 哦，AED AED。 係啦。所以每次見到那個箱咧，我就有啲緊張。 我曾經真係見過，之前喺嗰啲大型連鎖嗰啲 gym 係有人跑完步索曬氣，跟住一落嚟嗰一下就腳軟，即刻成個人暈咗喺地下，跟住就起唔到身嘅，就直情係急救車都會嚟嘅。 係有時就有啲即係已經係翻咗成日工咧，又唔知道自己嘅體能咧有極限咧，但又趕住要減肥嗰只咧，咁所以就跑到癲咗咁樣咧，咁可能 over 咗都唔知嘅。咁所以咧，即係健身還健身嚇，咁但係都要量力而為啦，咁啊最好啦。嗱，今日我哋捉住咗呢位自己人啦，咁佢本身咧都係一位trans man 啦，咁咧就係阿 Charlton 嘅，咁就會同我哋介紹一下咧，就佢最新近咧就有一個新興嘅行業啦，就喺上年 lockdown 嘅期間喺 quarantine 嘅時候咧，零幾日捉。於是乎咧，就以包場嘅形式咧，就係讓大家可以租用一個大概500-600尺。 嗯， 喺邊一區啊？ 喺新蒲崗。 新蒲崗嗰啲工業大廈係嘛？ 冇錯冇錯。 OK， 新淨嘅。 而家新蒲崗都幾多嘢嘅，有一間無啦啦間好靚嘅 boutique hotel 咁樣咧，好多人喺嗰度 quarantine 我知。我最近有個朋友都喺嗰度。 誒，同埋居民好似嗰間啲嘢食係幾好味噶。 有機會我就喺嗰間 hotel 附近嘅。 哦，就喺附近啊！哦，嗰條街 OK。咁所以介紹呢一個嘅咁新興嘅，即係所謂包場式嘅健身室之外咧，咁佢本身係又係自己人啦，又係 trans man 啦。不如轉頭翻嚟聽下佢嘅故仔好冇？ 嗯， 好啊。 咁啊，你講做運動咧，咁就梗唔可以唔播呢首歌啦，就係Dua Lipa 嘅 Physical， 唔係 ONG 嘅 Physical 咩？ 嗯。To go to sleep when I got you next to me. All night I'm riding with you. I know you got my back and you know I got you. S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Let's get physical. Lights down, follow the noise. Baby, keep on dancing like you ain't got a choice. S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Let's get physical. Adrenaline. Gym owner 喺度咧，亦都系自己人啦嚇。對於健身啊，一定咧即系佢 expertise 啦。咁所以趁住佢咧，就熬住佢咧，有問題好問啦嚇。即系例如咧，其實喺呢個 lockdown 期間呢年紀咧，我都係好勤力做 gym 嘅，因為有咩好做啫？其實香港 係 唔做 gym， 咁所以勤力咗好多嘅。但我發覺咧，嗱，我明顯地咧，我真係瘦咗嘅。OK， 咁但係唔知點解咧，一個瘦嘅人，但係點解我減極都減唔到個胃腩嘅咧？ 我真的已經覺得嗱，我已經做過好多 set up 啊，咩即係 planning 又做啊，咩都做曬，但係個圍欄就永遠喺度嘅。所以我真的不明白到底是我前世做错啲乜嘢？ 唔可能你要请个 然 后见 到 两个 Anson 咧，我就已经是怒从心上起啊！你明唔明？ 你见到所有腹肌都怒从心上起噶啦 ，Alan Page 你都不放过。 系啦，咁所以转头要捉住 Charlton 问一问佢，到底点可以减一减个肚腩先？ 好啊。在香港大学纪念六四事件的雕塑国殇之处将会被移离，避免有违法风险。港大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不回应揣测性的报道，又指大学不时会检讨校园内的风险管理和设施使用情况。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如果不符合国家安全，都要搬走或者不要再办，又相信警方有专业判断。国殇之处是由丹麦雕塑家制作和赠予支联会，97年被移到港大存放，支联会每年会派人在六四前夕到场洗刷。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昨日风势微弱，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炎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昨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料受清劲偏东气流影响，今日该区会有几阵骤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清劲，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邓慧思。当年我主持《盲碟传真》，最快要将第一首的新歌带给听众，见到当年自己揀的歌成为今日的经典，哇，那种满足感真的难以形容。今时今日在二台介绍新歌这个重任，就要交给骚动音乐的波盛和芬神。 多谢 Vincent 师姐，我们一定会出尽全力 播多些好歌，做好骚动音乐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力在在望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心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一人 今晚坐在我身边咧，就有嘉宾啊 ，Charlton 啦。咁其实我都想问佢一个问题先，即系其实咧。点解你呢个健身中心叫做 Lonely Island 呢？ 呢个名咧，其实我哋真系谂咗好耐嘅，因为我哋想要达到嗰样嘢咧，就系俾人哋嘅感觉，佢系一个属于自己嘅地方，就好似一个属于你嘅岛咁样。而喺呢个地方咧，你可以点自闭玩都得，咁所以咧就衍生咗 Lonely Island 呢个名啦。而我哋嗰個 logo 咧，其實係一隻手臂上面有一個好巨大嘅二頭肌，而嗰個二頭肌嗰一個弧位咧，就好似一個 island 咁樣，而得佢一個肌， 咁所以呢個 logo 咧就係我哋 Lonely Island 嘅 logo 啊，所以就都好機， 爆曬機。咁所以喺我哋個 gym 度，我哋個 logo 咧，我哋都係特登用一啲健身嘅物品去做嘅，就係嗰啲 resistant band， 應該係話 resistant tube 嘅。咁我哋特登整咗一條好長嘅 tube， 就去圍咗嗰個二頭肌手臂出嚟，咁就圍埋啲字，咁就一手一腳去設計去打造呢一個 logo 呢個名字嘅。 係，都講得好啱嘅，因為真係好似一個唔單止係孤島，係孤單的島啦嚇。即係為自己一個人去包咗場咧，就去做 gym 嘅，唔受任何影響啦，都可以叫獨家村嘅其實。問都得嘅 ，OK OK 嗱，頭先就問咗，不如問一下，即係問埋一啲咧，即係我諗健身嘅題材先啦。你知，尤其是機人啦，係咪最愛就健美啦嚇、啊？即係睇得唔打得咧都 OK 嘅，其實基本上最緊要靚嘅啫。係啦，但係點解有啲即係好多人咧都覺得即係嗱？首先我覺得練胸咧係最容易嘅。 嗯、 对于好多人嚟讲，跟住练脚其实已经系难好多了、嗯、所以你见到咧好多普遍嘅肌 man 咧，通常都系 V shape 嘅， 跟住向鸡脚， 向鸡脚，吓个胸就好大嘅， 钵仔高啊， 吓钵仔高， 以前识 咩意思？钵仔 即系钵仔高，上身好圆咯，下身两条纤 哦， 因为而家嘅新人类咧，后生嗰啲咧系冇食过钵仔高嘅，所以唔会明嘅呢、這个 cultural reference。 唔係啊！而家啲缽仔糕有時係冇咗嗰兩條籤㗎啦， 係 一個㗎啦就咁。 係啊， 而家得一條籤啊， 或者係膠兜。 係啊， 係 啊， 係喎！而家冇嗰兩條籤㗎啦喎。 有啲地方有嘅就 係啦，係啦，係啦。嗱，但係另外一個咧最難減嘅咧就係肚腩嘅。 嗯， 即係甚至有啲人咧，其實你見到佢咧身形咧，其實都唔係肥嘅，但係硬係有個胃腩咧，你知啦。即係肥人有個普通嘅肚腩咧，佢都普遍肥嘛，你唔係好覺嘅，同埋覺得好似好襯嘅嗰件事嚇、啊。即係如果無啦啦咧又好肥大啦，但係突然間有個 app 即係 six pack 咁樣咧，你反而覺得有啲怪嘅。咁但係咧問題，如果瘦人咧有少少肚腩咧就好覺嘅，但係點解咁難減嘅咧？ 其實可能係肌肉量未夠，同埋可能你啱啱講嗰一種身形咧，即係你望上佢係瘦，但係掀開件衫又好似肥肥地咁樣咧，嗰啲我哋會叫做 skinny fat 嘅。 哦 ，skinny fat 係啦， 瘦肥 係啊，又瘦又肥。 真係冤孽啊！ 咁係咪即係 skinny fat 嘅人咧，就好難可以練到咧，好似係 Anson Law 或者 Anson Kong 嗰啲身形嘅咧？佢哋嗰啲腹肌真係一粒一粒一粒嘅喎。 都唔係嘅，不過我會講係分開嚟睇嘅，因為其實要睇每個人嘅 starting point 係咩。有啲人一生出嚟就係好瘦嘅，好瘦底，好瘦底嘅。咁呢一種人咧，佢哋嘅好處咧就係佢哋啲肌肉線條好明顯。你練譬如可能三個月到，咁你都會覺得自己影張相啲燈光好正嘅話，就覺得好有成果。咁但係佢哋嘅難處咧就係肌肉量好難一路維持落去增加。因為佢哋肥唔到嘛，即 係 食唔到身體佢哋冇咁快可以增加。但係如果你話天生可能比較肥少少嘅人咧，佢哋難睇到肌肉嘅線條，但係有機會佢哋身體吸收咧，就個肌肉咧就容易會上升得快啲，唔會咁容易甩冇肌肉咁樣。 所以話即係其實如果健身咧，你即係有個 six app 嘅話咧，即係 six pack 啦嚇。如果 app 有 six pack 啦，其實唔單止係要減嘅，其實基本上都要練嗰個肌肉量嘅。 要嘅，嚇要嘅要嘅。 咁但係係咪都解釋到瘦人即係容易啲，好快就有 six pack？ 即係正如我曾經投訴過啦，就係 Elliot Page come out 咗冇耐，咁然後就你使唔使三個月裏面就有 six pack 嘅？有冇咁誇？ 其實每個人都有 six pack 嘅。但只不過被一層肥膏 冚 住咗，係啦。咁 six pack 大細咧，咁當然 我都有嘅，不過未 come out 啫嘛，喺裡面啫嘛， 未打開嗰一層衣櫃係啦。 咁原來每個人都有嘅， 係真係嘅，每個人都有嘅，純粹係有一層脂肪冚住咗嘅啫。咁所以如果你想要 six pack 咧，其實講緊嘅係減脂，再同埋一啲飲食上面嘅協調，咁樣就會。快好多，減脂要飲食啦，同埋都要增加少少肌肉量嘅， 係 咁就最快。 同埋我覺得係難減咗咧，我都係覺得同呢兩年有關，因為坐得太多， 嗯， 即係個個又 lock down 啦，個個又即係 work from home 咁樣啦， 係啊係。 咁所以同嗰個即係成日坐住咧，都好難令到個 six pack 出翻櫃係嘛？ 冇錯，因為其實大家 work from home 咧，其實平時翻工咧，你可能由你嘅車站行去翻工，可能已經降咗十分鐘、十五分鐘。咁翻工放工，你唔覺意已經做咗差唔多20分鐘或者30分鐘嘅步行，甚至乎你趕時間行得快，做埋 cardio 添。咁其實嗰度都係一個卡路里嘅消耗嚟嘅。 係喎， 你冇咗嗰一個。這個路程的話，其實你是沒有燃燒到那些能量，而積聚就會變很容易變成脂肪。 是，所以提議大家都要行多一點，又或者就算是 work from home 不用即上班都好，都要每天騰出時間去逼下車， 行落街 扮扮翻工，自己個單位咧行樓梯唔好搭 lift， 行樓梯落去再行樓梯上翻嚟。 試下搬住唐樓冇 lift 嗰只， 或者行去超級市場買嘢食。 同埋雪糕，一定系雪糕。 咁呢一个不如唔好行去超级市场。 行去咩地方，咩人都冇嘅地方就最安全啦。 系啦，嗱，今日就即系捉住个 challenge 上嚟啦，因为都是一个好 interesting 嘅即系 business model 啦。咁啊，唔系话专服自己人嘅，任何人都可以去嘅。咁就系包场式嘅一个即系 gym 啦。咁于是乎，大家就可以有一个好 private 嘅空间里面咧，就点做都得啦。做 gym 啊，你唔好真系当 party room 咁玩啊 ，OK？ 咁但系都即系想问下啊，即系 Charlton 啊，因为 Charlton 本身都系自己人啦，你都系一位即系出柜嘅即系 trans man 啦，一位跨仔啦，我哋俗称啊 ，OK？ 不如都可以即系听下你嘅背景同埋你嘅故事啊，你几时开始即系意识到自己系喺呢一个性别身份上面嘅唔同啦，而觉得即系要去即系做翻原本嘅自己咁？ 我咧就比较迟嘅，我系读完大学毕咗业之后。開始做嘢一兩年嘅時候，我先發覺自己係一個 transgender 嚟嘅。咁我嗰陣時嘅時間咧，我就係瘋狂去做運動、做 gym。其實我腦裏邊嗰句説話就係我唔想人哋當我係一個女仔咁睇。 嗯。 咁當我咁樣有呢個意念嘅時候，我就再問自己下一句就係、是：咁我想人哋當我係咩嘢？咁有好一陣子我唔夠膽答，亦都唔識得去答嘅，係、直至有唔知點樣神推鬼拱，我就上網去 search 一啲 video 嚟睇啊，究竟有冇啲人係曾經由一個性別去咗另外一個性別嘅咧？咁跟住就發覺，咦，真係有嘅喎，而係咪真係得㗎？佢哋之後會唔會正常咁生活到係點樣㗎？跟住又好似 OK 嘅喎，跟住呢個想法就慢慢咁樣喺我嘅腦海一路沉澱落去我個心度啦。 OK， 跟住就可能嗰間有成一年零兩年嘅時間，咁真正係我自己個心都覺得啊，我係一個 transgender 啦。咁其實嗰陣時先慢慢開始用手術啊、荷爾蒙嘅方法去嘗試令到自己更加開心咯，咁樣跟住，所以其實做運動都幫咗好多嘅，至少我對身體冇咁多焦慮，同埋其實我有陣時都喺度諗，小朋友好小朋友可能講緊係小學嗰啲啦，佢哋嘅身形有陣時會難分男女，點解咧？咁點解去到某一個歲數，你望到佢嘅背影都知道佢大概男女係啲咩咧？咁所以就嗰時就覺得其實要人哋覺得我好 man 嘅嗰、那個你個身材嗰個比例係好緊要嘅一件事，特別男仔就一定係要上身要夠闊啊、夠厚啊，咁下身就要窄啲咁樣就最好咯。咁所以我就不斷。嘗試透過健身去追求呢一樣嘢。 OK， 嗱，但係我哋都即係發覺其實就算喺唔一定係要係女同志啦，就算喺女性嘅範圍裏面，有好多咧其實都好男仔頭嘅，咁亦都有好多咧即係好鬼 muscular 同埋好運動型嘅。OK， 其實我都見到啦，好多啲即係香港嘅職業嘅即係女運動員咧，但係其實佢哋嘅性別認同咧都係女性嚟嘅。但係你由邊一個位置你覺得其實你係 more than that 咧？你希望可以真係成為另一個性別咧？ 其實由細細個開始咧，我就已經覺得自己係一個好直嘅人。咁我係中意女仔嘅。咁嗰陣時我都仲未開始 transition， 未任何嘢嘅，人哋都只係當我一個 TB 嘅啫。咁但係喺嗰陣時咧，我一路咧都係覺得自己好直嘅，因為我中意女仔，所以我好直嘅。唔知點解係，總之係呢一樣嘢。但係人哋就覺得我係 lesbian 咁樣，但我自己就覺得唔係。同埋我望到塊鏡咧。 我都是接受不到的，甚至乎我是一个很小心的人的，那我在做手术之前呢，我都用很多方法去跟自己确定，那我就尝试由我人生的终点去想起，假如我过世那一刻甚至乎我已经拥有了全世界了，我已经是世上最强，做了我最想要做的事，成功了，所有事都得了，什么都有了，我回到家洗澡那一刻，假如我除开件衣服，我在块镜望到自己在这个身体，我高兴嘛，我快乐嘛，我有成就感嘛，满足嘛，那如果是没变的话呢，我依然是会不开心的，那用这个倒罪法，是不是叫倒罪，即是由尾想回去前面，我就确定自己是一个 transgender。 咁我哋发觉我哋以往咧节目里面都访问过好多啲跨性别嘅人士啦，其实都有啲类似嘅睇法嘅，即系佢哋其实喺过往嘅成长啦，喺 transition 之前咧，都系面对自己，即系佢哋面对唔到镜里面嗰自己嘅身体嘅，觉得嗰个唔系我嘅身体嚟嘅。咁、所以即係其實，如果大家都覺得啊，好唔明點解你哋要咁排除萬難去做呢件事咧？其實我覺得唔需要明咯，因為你一定唔會明嘅嚇。但係你聽過佢哋咁多故事，就知道咧，其實嗰種嘅慾望同埋真係希望可以可以擁有個身體，然後嗰個身體係自己覺得 comfortable 嘅話咧、其實呢一個嘅慾望係強大到個地步咧，其實根本你哋都係冇得選擇嘅。其實你係嗰樣嘢，你先至即係真係做到嗰個性別咧。其實你先至可以做，真系做翻自己，揾到自己 嘅。如果我唔拣呢条路咧，有少少系浪费咗自己嘅时间，可以生活嘅时间。因为冇办法去快乐。我做咁多嘢，我只可以走呢一条路，即系我撇除晒其他嘢，我确定我自己系呢个身份，我就有呢一条路，我走落去，我就好肯定自己会越嚟越快乐。如果我唔揀呢條路咧，係冇辦法做到真正嘅自己，而做唔到真正嘅自己咧，我嗰陣時咧come out 曬啊，開始用荷爾蒙啊，做咗手術，我覺得自己好似卸下咗一個太空人嘅裝備咁樣，因為終於人哋可以望到真正嘅我，可以接觸到真正嘅我，而從而佢哋關心得到我真正嘅需要。而呢一個關心到我真正嘅需要，係令我覺得被別人看見，而真正感受到關愛，有啲靚。但係真係要做自己，先會感受到別人嘅愛。如果唔係人哋愛緊嘅，唔係你自己，你都唔會感受到，因為人哋愛緊，只不過係你嘅一個錯誤嘅軀殼。 OK， 但我都知道咧 ，transitioning 系一个即系好惊涛骇浪嘅过程嚟嘅，都唔系一个短暂嘅过程啦，吓、即系因为你要喺嗰个过程里面，因为你唔系话剔咗荷尔蒙药就即系一头半个月就会有好大嘅变化噶嘛，咁同埋其实你都要喺嗰个过程里面慢慢适应自己嘅变化啦，其实嗰个过程系点嘅？ 好有趣噶。好有趣， 会唔会有啲人话啊？可能甚至到我嘅性格都会有转变啊，又或者有啲有个别咧，就唔系话普遍啦、甚至有啲话咧喺嗰个过程里面咧，甚至可能佢嘅性取向都会变咗嘅。我系听过啲咁嘅 case。 我只可以代表自己讲，即系分享自己嘅经验啦。咁其他我就唔知道。我自己咧就会觉得性格系会改变嘅。首先最先嘅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屋企人话。即係原來你都係一個脾氣好嘅人嚟嘅，因為咧，當你做唔到自己想要嘅嘢嘅時候咧、你嗰杯水啊，係好滿、好煩躁啊，任何人俾任何嘅滋擾我咧，我都會爆炸。咁當我終於可以做到自己中意做嘅嘢，人哋叫我中意嘅稱呼嘅時候咧，我嘅心情就平靜咗好多。咁、所以有足夠嘅能力去應付其他嘅嘢。咁所以性格上。是友善咗嘅 ，mild 咗， 冇咁成日火爆嘅， 系冇咁起降， 系啦。但系咧testosterone 咧，即系我用紧嘅荷尔蒙咧，佢都会令到我比较系都有脾气嘅，但系嗰一种脾气咧，同之前系唔一样嘅，因为我会觉得用咗 testosterone 之后咧，我睇嘅嘢咧就好似一个射灯，一眼射灯，之前冇呢一個男性荷爾蒙嘅時候咧，即係身體有女性荷爾蒙多啲女性荷爾蒙嘅時候咧，我睇嘅嘢個感覺咧，似係一盞環境燈， 我的感受力呢是很强大的。 嗯， 但是打了荷尔蒙之后呢，我就是一眼射灯。即是很容易呢，两个男人好像在条街上撞到咩下咩下呢就会打的了嘛。但你永远不会见到两个女士是咩下咩下就打，你不会。但我就真的看不到是咩呀咩呀，是不是打你啊你啊，即是我有那种感觉。但是未打之前呢，我是绝对冇嘅，因为其实我已经知道有咩用啊，打嚟做咩啊，人哋都唔觉意撞，因为做咩啫，即系都唔需要理呢啲嘢。咁所以其实嗰个感受力系好唔一样嘅。 系，所以你就终于可以 feel 到，即系譬如话男人本能上面系同女性有一只基本嘅唔同，就可能有一只咧系天生 aggressiveness 嘅，而系女性系冇嘅，即系普遍女性其实冇呢样嘢。 如果女性要体会呢一种感觉咧，你幻想自己嗰一日非常之烦躁，但系你尝试去。过你的生活这种感觉呢，就是有少少类似 as 我啦我不可以说所有男性的，我平时的一个感觉。 嗯，好 interesting 啊。但是讲开啦，即譬如话剔荷尔蒙啦，因为有很多人都觉得就是男女的分别呢，就是又讲返健身啦，就是觉得因为男性你的无论是即是睾丸素啊，又或者是男性激素啊高的时候呢，就健身呢就会 effective 啲嘅，即是就算 build muscle 都会容易啲嘅。咁但系到你即系而家成为一个即系跨男啦，亦都咁中意健身啦。咁你喺健身上面 feel 唔 feel 到个即系好大嘅分别咧？其实， 我成日都会觉得自己有好大嘅分别嘅，但系呢个都系我安慰自己啫。有我嗰阵时都会谂咧，系咪打咗荷尔蒙啊？系男仔啊，就会好大只，好快好大只。但其实呢个系错误嘅。你依然都是要很多很多的努力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纯粹只不过是男性与生俱来的肌肉量是较多。但其实男女呢，你做训练呢，大家生长的肌肉的速度呢，其实是真的差不多的。只不过男性本身的肌肉量多，他们就算差不多这样一路增加，表面上看男性好似快啲，就係咁嘅啫。 O、okay, K， 即係其實係男性普遍佢哋嘅 muscle mass 啊，稱之為其實係比女性都已經多噶啦。咁所以就算大家同步舉咁多次鐵 ，O、okay, K， 拉咁多次筋，咁但係因為佢嘅底已經夠多啊嘛，咁所以你見到啊，佢好似嚇即係長 muscle 真係快過女性好多喎。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迷思嚟嘅啫，都要靠自己嚟努力嘅其實。 冇錯，同埋女性佢哋天生本身嘅脂肪比例比男性高啲。咁所以就更加难睇到肌肉嘅线条，咁所以感觉上又好似，哎，点解又慢啲咁样咯？ 系啦，咁 Tanner 你会安慰啲啊？听咗呢、這个 系啊，所以咁多年嚟我都终于知点解啦。同埋我最中意咧，就今晚咧就每个人都有腹肌啦，即系其实我都有噶， 系啊， 遮住咗见唔到啫嘛。 系啊，我个腹肌比较低调啫嘛，唔系好见人啫嘛。我想再问一下咧，其实即系好似即系你而家呢个 gym 咧，咁其实会唔会都多一啲即系跨性别嘅朋友上去即系使用啊，或者跨男跨女嘅比例系点样嘅咧？ 其实咧做 gym 咧，点都系跨男会多少少嘅，跨女就仲未有上过去。不过 点解咧？佢哋唔想见美？ 有机会啦，我猜测啊，有机会系唔想要增加肌肉。即系唔想有肌肉咁样咯，始终都系一个对自己身体的一种焦虑嚟。 因为可能本身佢哋即系都成长嘅时候都系一位男性啦，可能都比较即系有啲肌肉噶啦，咁上去再粗下嘅话，可能又增翻啲肌，可能佢哋惊。 系啊，但系其实如果你开始用药，都唔会话咁快增肌，同埋你可以选择某一啲部位去加强嘅。 OK， 嗱，咁啊，捉住咗 Charlton 就嚟啦，除咗介绍呢一个咧好有趣嘅，即系新嘅 gym 啦，即系包场式嘅一个即系 business model， 大家可以试下啦。咁亦都可以讲下即系 Charlton 佢自己作为过来人啦，佢作为一个 trans man 佢嘅故事啦，佢嘅 transitioning 啦，甚至佢做 gym 嘅啲心得啦。但系临尾嘅时候咧，我想讲一个咧，今个星期咧，我听到一个咧系关于 transgender 一个几窝心嘅一个 story 啊，咁就系喺德萨斯州，因为我觉得跨性别嘅人士咧，即系佢哋每一日咧都要面对咧一个生活上面细节上面咧好麻烦嘅问题嘅，就系去厕所。OK， 咁就话算呢一个德萨斯州嘅中学咧，就有一个教师咧就 block 咗一个跨性别嘅系一个跨女啦嘅女学生，好似16岁嘅啫，就唔俾佢去厕所，即系唔俾佢去女厕。 OK， 咁然後跟住咧就即係啲同學仔聽完之後咧，你知唔知成班同學去做過一個咩行動？佢哋 walk out 啊，集體啊離開課堂啊，以示去支持呢一位跨女嘅同學啦，同埋以示抗議啊。咁啲先生喺度喝住，你翻埋班房都唔翻啊！集體哇，係咪好好啊？ 好好啊！ 咁原來因為呢個行動咧，然後被逼校方咧，佢哋話我哋會就係捉住呢位跨女嘅即係家長啦，同佢哋會開一個會。哇！咁原來呢啲集體嘅行動係 work 嘅，係有作用嘅，係會製造到壓力啦。咁而你同埋另一樣嘢令到你好窩心嘅地方就係原來今時今日嘅年輕人佢對於跨性別 LGBT 嘅權益係咁敏感，唔使教嘅呢啲嘢。 嗯。 是不是很好啊？你作為即係 transgender 一份子，你聽到個故事有啲咩感想？ 我覺得他哋就真係好支持他哋嘅朋友咯，即係個感覺係我撐你，唔緊要有人蝦你，唔緊要我哋出嚟撐你，唔使驚咁樣嘅一個感覺咯。 係啊，所以我真係覺得即係雖然喺 LGBT 嘅社群裏面咧 ，transgender 係無疑係即係面對最多嘅歧視嘅。同埋壓迫嘅，但係近呢幾年即係國際間個平權運動嘅主旋律都係去支持呢個 trans rights 啦。咁而年輕嘅一代咧，其實已經係上曬心，即係其實佢哋覺得嗰樣嘢係啊，好基本嘅人權嚟咯，係咯，做乜唔俾你去廁所？做乜唔俾你去你應該去嘅廁所咁樣？就要撐你咯咁樣。所以係世界上面有好多人壓迫，但係其實新生代咧已經嚟緊嘅啦。其實新嘅思維，我覺得需要改變嘅啦，改變呢一個老掉大牙嘅世界。咁啊，再次多謝阿 Charlton 啦，遲啲幫襯下，包下你嘅場。 好啊，好啊，好啊，隨時歡迎， 拜拜。 晨一點半，香港電台由郭舒揚報道新聞。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为了令基建设施法案和总值几万亿美元的社会开支法案能够顺利在国会通过，他会拼命工作，并计划更多落区寻求国民支持。对于有批评指他未尽全力去到全国各地为法案争取支持，拜登承认有这个情况，又说有很多原因导致这种情形，包括他近期需要前往视察风暴造成的破坏，以及处理其他事项。拜登强调有关法案的内容没有任何一项条款是激进或者不合理，他将会在全国范围说服民众。报道说民主党人对怎样推进拜登的经济议程陷入僵局，温和派坚持应该现在就批准已经在参议院通过的基建法案，进步派就威胁如果不能够同时推出更大规模的一篮子方案就不能够批准基建法案。菲律宾总统发言人洛克发表声明，指宣布出年不参选副总统的杜特尔特会完成余下的总统任期，带领国家实现新冠疫情后的复苏。杜特尔特较早时陪同参议员克里斯托弗伍提交副总统候选人资格证书，其后宣布将会遵从民众意愿，出年不竞逐副总统职位，从政治生涯中退休。现年76岁的杜特尔特在2016年当选总统，根据当地宪法，每届总统任期为6年，不得连任，他的任期将会在明年6月30日结束。菲律宾将会在明年5月举行全国及地方选举，选出新一届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地区行政长官、地方行政长官和议员等。回来本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接种第一针新冠疫苗已经超过450万剂，占合资格接种人口 67%。 他表示，公务员、医管局员工、学校教职员和院舍员工的第一针接种率超过90%，70岁以下合资格人口第一针接种率超过70%，但70岁或以上只有30%，认为长者接种率偏低令人忧虑。聂德权说，已经推出多项措施以提高长者的接种率，强调医学专家意见和实际接种疫苗后的数据证明长者接种疫苗安全和有需要。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明白市民热切期望通关，期望争取与内地举行第二次对接会议推进通关。 他又说目前有三间公立医院设立新冠疫苗注射站，当局会继续探讨是否可以在其他医院增设注射站。另外，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患者都曾经注射两剂新冠疫苗，全部个案都感染变种病毒，初步确诊就少于五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清劲，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白元浩，小白 是晨光第一线的小白。 每日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同一班拍档一起做节目， 可以听到你的晨光 KOL， 还有白元浩打给你。 为什么这么早已经可以送上源源不绝的资讯？ 因为我们是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为你做好每一秒。 晨光第一线，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喺香港，无业嘅30岁男子假扮女同志，相约女子去到酒店，涉强奸审理一案仍然审理当中。而喺台湾地区，长荣大学蔡姓副教授被控4年前性侵女同志，佢虽然否认控罪，但系有关嘅司法机关就根据被害人验伤、有人嘅证词同埋相关嘅证据，判处被告强制性交罪成立。判处3年0.6个月的徒刑。女被害人指出，在2017年5月期间，在网上边见到被告贴文征友，佢联系认识，当咗2个月的网友之后，首次碰面讲投资，第二次碰面就倾到凌晨5点几。被告借故要跟佢翻屋企继续倾，明知佢系女同志，亦都趁佢瞓觉嘅时候潜入房间强行性侵。法官表示，被告唔尊重受害人嘅性自主决定权，侵害人格权益，造成他的心理创伤，而在犯案之后亦都未曾道歉，没有和解弥补损失，决定判刑3年0.6个月。德国国会大选落幕，除了社会民主党击败总理梅克尔领导的基督民主联盟具有划时代意义之外，另外两名来自绿党的跨性别议员，分别是44岁的金斯河和27岁的斯拉维克，亦都入主国会，写下历史一页。金斯河在2013年就当选议员，这次国会选举结束之后，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选举结果象征德国是一个更开放和包容的社会，亦都是绿党历史性的胜利，亦都是跨性别解放运动和整个 LGBT 族群的胜利。金斯河有两个小朋友，他接住下来会推动立法，令到同性恋的母亲可以合法领养小孩。另外一位跨性别的国会议员斯拉维克，他在贴文上面就表示太过疯狂，自己仍是仍然不是很相信，但是这个历史性的选举结果亦都代表着他一定是 下一届联邦议院的一员。他先前曾经呼吁制定全国性计划对抗恐同和恐跨的事件，包括相关立法以及修改联邦法律歧视。同性恋在德国直到1969年先至被除罪化，并且在2017年完成同性婚姻合法化。根据警方资料，对于多元性别族群 LGBT+ 的仇恨犯罪案在去年增加了 36%， 亦都指出德国部分地区对恐同的趋势仍然是上升当中。这一节的 Gaining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 Tina， 好喜欢这个名字，斯拉维克，即是简称斯拉。 C9 好难做的 Sly 了一个。 啊、今晚我们讲开有关跨性别的话题、我都想拎出一样东西出来讨论。最近呢，即譬如说、由外国啦，即引入一样东西，就是讲紧譬如说我们要专称一个跨性别的人士，就应该要改口，改个 pronoun， 就是个性别的专称。即是因为我们、广东话比较好，即是讲他就永远都不会有男和女的分别的嘛，都是 写就有咯，系啦， 冇啊，个佢字边有啫， 佢就冇，如果你写他就会有咯， 就有啦，但我哋即系 verbally 就唔会噶嘛、，OK， 咁都系好中性啦，我哋称呼对方，咁但系外国唔系噶嘛，即系一定系 she he 噶嘛，系咪先？或者系 him 吓、her 咁样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就有一啲嘅跨性别人士咧就觉得，不如咁啦，你有一个中性啲嘅方法嚟到称呼我啦，就用 they 同埋 them 啦，虽然系众数啦，咁但系至少嗰样嘢系即系中性啦，冇 性 别 之分啦， 特质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若果对方是有一个这样的要求，而他觉得这样听起上来会舒服一点的话，那我们就试试改口咯。当然在改口的过程里面有机会错的，但是我们那个错不是因为、要令对方难受，是有时候我们不记得嘛。那我觉得 就算跨性别的人士都会原谅的其实。但我觉得有时候即改一下口，然后带给对方舒服，他又但其实很简单的方便啫嘛，其实点解唔尝试改下口咧？但系最近我想讲咩咧？就今个礼拜咧，其实系 New York Times 咧，有一位嘅朋友咧就出咗篇 article， 佢话咧其实应该要更上一层楼。咁佢呢篇 article 咧，其实系引嚟广泛嘅讨论。我就想将呢个讨论咧同大家讲一讲。我谂佢咧系研究神学嘅，佢话其实。除了我哋可能要尊称跨性别人士尝试用 them 同埋 they 之外，其实系咪连带到上帝都应该要改口呢？嗱、佢个道理系好有趣嘅。佢话嗱，因为从来上帝，如果你真系信有神嘅存在先算啦，咁神唔应该好似普通嘅男同埋女系受肉身嚟到规限噶嘛？如果你信佢真系全能嘅上帝吓、宇宙嘅创造者嘅话，咁就系自有永有噶啦。咁唔应该系用传统男女嗰样嘢去将佢规限噶嘛？嗱，呢个 point 已经好好啦，系咪先？咁然后咧，佢再进一步去研究一下，即系上帝嗰个字其实系来自咩咧？就系来自希伯来文 Hebrews， 就系叫做 Elohim 啊 ，E L O H I M。但系佢就发觉其实呢个字咧，因为大家会觉得吓，咁、你用一个众数嚟到尊称上帝都唔啱啦，系咪啊？咁但系佢话其实原本。希伯来文的 Elohim 呢是众数来的。 咦、 咁他说咁咪啱晒囉。 咁就可以用 day 同埋 them 囉。 係啦。係咪几好啊，众数喎。係咪所以唔应该用单丁呢个概念嚟到去、即係規限上帝呢个概念呢、这个 concept 啦，甚至唔应该用传统嘅男女睇法囉。即係長久以嚟，我哋覺得上帝就一定係 father 咁樣啦嚇。咁但係嗰個所謂嘅 father 同埋嗰個所謂男性嘅尊稱，係咪真係我哋傳統上所睇嘅所謂 father 咧，父親咁簡單咧？如果只不過係傳統我哋睇嘅即係父親嘅話咧，咁又睇低咗上帝喎，我覺得係咪？嗱，我冇任何立論，因為我本身都冇任何即係宗教信仰啦。咁、但係我覺得有趣嘅呢個討論。就是、其實係咪就算我哋點樣去界定即係上帝嗰樣嘢，我都用咗好多即係所謂人嘅 concept 嚟到去將一樣本來唔能夠界定嘅嘢去界定咧咁樣。我覺得呢個討論係 open ended 嘅嚇，係有趣嘅，係話俾我哋知道有陣時我哋傳統嘅一啲所謂嘅概念係咪係時候都要去更新咧，又或者係帶出另外一啲嘅討論咧咁樣。 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中文就幾好嘅喎，叫上帝咧嗰、那個他咧，其實又唔係男或者女嗰個他。 係啊，係啊，係啊。 佢係有一個即係禮依邊咁樣啦，我哋叫神字他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中文喺呢方面咧又好似幾叻喎，好過 叻咗叻咗， 係我哋就比較少呢啲咁樣嘅爭拗啦。 同埋譬如好可能喺華人社會裏面咧都會拜觀音噶嘛，但係觀音就係冇性別噶啦。 即係以往以為觀音係一個女性嚟嘅，但係跟住慢慢又發覺話俾你聽，觀音其實係冇性別嘅。 亦都有另一個説法就係話，其實有啲人會覺得觀音其實係男性嚟添。係 啦， 係啦，好多嘅唔同嘅説法㗎，其實。 嗯。 咁但係我哋對於性別嘅觀念，我哋即係睇人以人時係睇得太過保守啦，係咪先？咁今時今日其實每個人嘅性別嘅氣息都可以係好唔同嘛，甚至可能喺一個光譜裏面咧，大家企緊唔同嘅位置㗎嘛。你更加用咁即係狹窄同埋咁二元分化嘅所謂男女嘅概念嚟到將上帝嚟到箍得咁死咧，我覺得更加錯咯。 不過你講到呢個性別嘅睇法咧，我今個禮拜一定要讚一讚咧呢一套嘅電視劇集嘅，就叫《超感應學院》，因為啱啱喺星期四同星期五嗰兩集咧，就正正咧係講緊咧一個transgender 嘅故事啊。咁當初咧，即係雖然佢係喺香港啦、台灣地區啦兩地一齊去合拍嘅一套嘅電視劇啦，咁佢好明顯。都是讲的台湾地区一些的平权的运动。他讲到原本那个的transgender 的爸爸是很反对、很保守、很传统。总之你讲任何关于同性恋、跨性别的东西，他都是会突然间着火，要拉你去看医生，说要医好你的病的。但是我觉得要赞的东西呢，就是到最尾其实爸爸是接受了的。亦都即是因为这个整件的过程当中，其实讲那个 transgender 的儿子呢是好不幸地咧，系过身添，咁亦都系因为同佢爸爸争拗啦，然之后导致有一个嘅即系交通意外去过身，咁佢就以一个鬼魂嘅形式咧，咁就同爸爸去讲翻，其实我都系好想你去接受我啫，咁原来爸爸就话听，我都好爱你噶，但系如果我可以早啲同你讲就好啦，咁样，咁即系但系我 咁所以系鬼片嚟嘅， 鬼片嚟嘅，其实真噶，真系鬼超感应啊嘛，咁但系我会觉得可能当初你啱啱睇呢一套电视剧嗰阵时嗰个感觉，你觉得哇，阿爸你真都咁激啊！你系咪真系咁恐同啊？冇理由噶，台湾地区应该都唔可能拍啲咁激嘅情节噶，因为那个激咧系激到你有少少反感嘅，其实咁。但系然之后慢慢你随住嗰个故事发展嘅之后咧，你见到个爸爸其实可能佢真系唔了解，佢亦都唔知道点样同个仔去沟通。咁然之后去到虽然到最尾系一个阿仔真系即系离开咗啦，变成鬼魂啦。咁但系然之后佢哋两父子咧系互相谅解咗咧，个感觉咧又觉得啊，又好似舒服翻啲啦个感觉。 OK， 嗱，讲开即系性别咧，我哋嗰个性别嘅 concept 其实都要慢慢去演变啦，系咪？即系唔可以咁保守啦，同埋咁二元啦，吓 OK， 咁两极同埋咁 simple 啦 ，OK， 人系好立体噶嘛。我想讲下啦，因为今个礼拜咧就有一套大戏系上，我唔系嗰啲大戏啊，唔系嗰啲折子戏啊，大片就上啦， okay. 就系呢个詹士邦啦，吓、啊、 系， 亦都系 Daniel Craig 最后一次就演呢个詹士邦啦。咁佢最近咧就系今个礼拜咧，佢喺英国咧个首映礼咧，你见唔见到佢嗰件衫啊？ 啊，我冇留意喎，点样噶？ 系全粉红嘅 velvet 嘅 tux 啊！哇，靓到啊！因为已经系红地毡噶啦，咁、红地毡，然后佢系 velvet 嘅，即系 tux， 全粉红嘅 velvet tux， 哇！你衬埋嗰红地毡度正啊，两个哇眼都花埋啊，嗰个感觉。嗱，咁已經好型啦。咁但系咧，英國咧有一個咧就非常之惡名昭彰嘅，就係、是、早晨節目主持咧，就係、是、Piers Morgan 啊。見到佢呢一個裝扮之後咧，跟住又出咗一個 Twitter post， 就喺度抨擊佢。詹士邦唔係咁嘅噃，詹士邦應該咧係好有品味咧，著埋曬嘅 tux 咧應該係好男性主導嘅色彩嘅，即係唔係應該好似你咁樣嘅？你係將呢個詹士邦嘅傳統咧，007嘅傳統咧，係破壞正盡啊咁樣啦。咁跟住就引嚟好大嘅即係爭論啦，即係。點解男人唔可以著粉紅色衫？你睇佢著得幾咁有型，同埋幾咁 man 先得㗎？哇！你大家真係要查一查上去，即係 Google Image 查一查啊，詹士邦咧嗰首映禮嗰個造型真係靚到啊！即係點解我哋嘅世界去睇性別就係話，連某啲嘅顏色嘅衫都唔可以披上身嘅男人，即係離曬譜。 其實佢呢個粉紅色咧就唔係真係好粉個粉紅咯， 即係呢個都唔粉， 佢唔係傻炮嗰只嘅淺粉紅色。佢系走少少深粉红色嘅，但系会好靓，我觉得。 系啊，但系我觉得其实颜色咧系一个不分性别噶嘛，即系其实你就算即系女仔着粉红色又好啦，男仔着粉红色啦，或者粉蓝色咧，其实都唔应该即系就咁样就话佢呢个系即系属于女性颜色啊，或者系即系唔够光阳味咯。咁其实有一个系好老土嘅睇法咯。 老土啊！即係不合時到嘅地步咧，你點啊？即係化石咁樣，2021年啊，大佬係咪先 ？Daniel Craig 都唔介意咯， 同埋喂，着住衫嗰个系 Daniel Craig 嗰个唔系007嚟嘅。 系啊，我啱啱就想咁讲啦。007系个电影里边个角色，而家佢系一个演员行红地毡。 同埋以佢呢个身高，以佢呢个高度，同埋以佢呢个样子，话真系咧着咩色都系可以，即系即系 support 到嗰件事。 系啦，以佢呢个身材同埋以呢个样子咧，我觉得唔着系最好嘅。 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Talk about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for now. To the people at home or in the crowd. It keeps coming up. 呢個 lockdown 期間咧，其實好多人都會可能即係做多咗一件事嘅，就係、是我國所講嘅就係即係自慰啦。 我以為話喺呢段時間做多咗就係家務啦，例如拖多咗地啦，洗多咗碗啦，食多咗嘢啦， 都係嘅。咁但係咧，依一篇文章咧，我即係上網睇到啦，其實咧佢就問咗一啲咧有關即係一啲喺呢方面比較係。即係專家少少嘅人士咧，都可能佢哋係 點啊？自慰專家，我未聽過呢個品種喎、 啊。即係佢哋有拍片啊， 點樣攞呢個資格㗎？我想知 道。 唔係、 啊， 即係佢哋有自己嘅 fans base 咁，即係可能佢哋啲 KOL 啦，或者我哋香港稱之為嘅網王啦。 系啊，称网红嘅系啊， 系啦、啊，网红 唔系网红 啦， 网红 啦，网 红 啦， 网红啦， 系、 啊， 因为佢哋比较喺王即系。即係性欲方面係比較即係出色一啲嘅， 即係可能人家介紹呢個最新嘅手提電話，佢就介紹最新嘅即係情趣玩具啦。 係啦係啦，都係咁樣嘅。咁其實即係咁，佢哋就訪問咗呢一啲人啦。咁就有啲唔同嘅人士喺入邊咧，其實佢哋就講出話啊，其實點樣可以令到你嘅智慧咧係更加即係有樂趣嘅，或者做一啲係我哋平時忽略咗嘅事情啦。咁首先咧，佢就問咗一個叫做亞歷山大嘅男人啦。咁其實我有上過去嗰個 IG， 佢真係好即係好大隻啦，同埋好有農村嘅風味嘅。佢都會耕下田咁樣嘅，即係佢啲 IG 係即係可能耕田啊，跟住阿張就係冇著衫。 O K。 咁但係佢嘅 suggestion 咧就係、是、啊，其實你哋可以喺即係自慰嘅期間咧，係大聲嗌出嚟。 但如果住劏房，我谂唔 系 好 work。 系啦，呢个就都几难嘅。但我觉得佢哋，我又谂翻啊，系其实我哋系唔会去做呢一件事嘅，即系可能都会啊，快啲搞掂咗就算啦，或者我满足咗就算啦。但系佢就讲到话啊，其实即系如果你自己一个嘅时候啦，咁你可以尽情咁样。即係講嘢咯，或者同自己講嘢啦， 咁又唔使自言自語嘅。哇！即係其實佢係講新人大作啫，佢唔係講自言自語。 唔係，佢都話佢有你可以即係講一啲嘢咯，或者你講一啲你 講咩啊？ 你諗緊嘅幻想咯， 念經好唔好啊？ 我都覺得好意思啊！ 念經唔 work 嘅，因為會令到你六根清 明，會令到你突然間唔 work 嘅，定咗。或者嗱，另外一個咧就會話啊，其實咧佢都可以即係。即觸及你身體嘅各部位啊，因為我哋自慰嘅目的都係即嗰一 part 啦，即身體嗰個器官啦。咁其實佢都有即提議到啊，其實你可以即除咗嗰度之外咧，你仲可以摸下自己身體其他嘅部位啦。 但係手得一對嘅啫，好忙喎、啊。 咁你唔使一齊去。去忙啊！即可能你 唔係，其實係幾忙嘅，因為你有一隻手係拎住滑鼠噶啦嘛。其實 你開佢哋自己 auto play 算啦。啊嗱，另一樣嘢就係係啦，佢哋都有提議過另一個咧，就話、是、其實咧你要更加關注自己嘅內心嘅幻想，而唔係色情，即叫你關掉咗呢個熒幕佢 係 純粹去幻想。佢話咧。大脑是你最大的即是性器官身体入面。 咁使唔使冥想先？我冥想完之后就先至去做呢一个动作。 唔是冥想，即是你要幻想一个即是你即是想投入的地方，或者你可以想好多嘢 在你身邊發生緊。 因為咧，今時今日咧，因為而家現代咧，即係啲科技高咗咁多嘅時候咧，即係變咗，即係即係你上去睇 porn 啦。即係其實好多畫面噶嘛，有好多 video 嘛，同我哋嗰個年代 internet 啱開始嘅時候咧，又未有 broadband 咧，即係你唔會轉咁多個 site 噶嘛。同埋嗰陣時，就算舊有嘅年代 internet 咧，就算係上去啲 porn site 咧，多數都係以圖片為主噶嘛。 嗯。 再講早啲啦，遠古啲啦，未有 internet 嘅時候，你都係睇鹹書嘅啫。 嗯。 咁你唔會有好多本 library 咁樣嘅，都係手頭上面嗰幾本嘅啫嘛。咁但係久而久之呢，即係以前就算你冇咁多畫面嘅時候呢，有陣時你會靠幻想㗎嘛，係咪？但係今時今日唔係㗎嘛，你唔係靠自己幻想，係靠即係所有都係 visual 主導㗎嘛，係咪？不斷喺度轉 video 啊，不斷喺度轉 website 啊，不斷喺度轉 URL 㗎嘛，去刺激自己㗎嘛。即係久而久之，所有嘢都係 based on 即係嗰個情趣係來自外來嘅影像嘅刺激囉，又係冇咗自己嘅幻想囉。 係啊，因為我自己睇翻嘅時候，諗翻咧，其實都真係以前咧，即係可能就係得書本嘅時候咧，我會見到我一個好中意嘅，即係心儀嘅對象咧，我會定格個機板啦。但我會諗埋佢，係啦，同、啊、我講啲乜嘢咧？ 我覺得你諗多咗啦，你 咁多嘢諗嘅你， 即係同埋以前嘅即係鹹書咧，其實未必真係即係每一版都係唔著衫嘅，即係佢哋都會有一個小故事喺入邊嘅，即係例如。啊！佢放工啦，即系佢第一版可能 有啲咁嘅嘢讲， 揸住个 keep 行入屋咁样啦，咁跟住就啊，好热啦，要除衫，但即系冇咁多字嘅，即系纯粹一版跳一版。咁你喺个过程入边，其实你就会喺嗰度幻想呢个系你屋企啦，呢个系你即系男朋友翻屋企啦，咁佢同你讲啲乜嘢啦，咁慢慢亦都有唔同嘅画面出现咧。其实嗰个乐趣我都觉得系依然系好玩嘅，依然系开心。 你咁样讲，我觉得。即系我都经历过嗰年代，但我冇你幻想你咁丰富嗰阵时，但我净系知道咧嗰阵时，你唔会有咁多咸书噶嘛，你都系来来去都有几本咧，你其实已经觉得同里面嗰啲主人翁系熟晒， 诶都系嘅， 我即系又系你啊陈生， 都会嘅。咁嗱，另外仲有一个我俾得个，即系佢哋赞成，即系 suggest 你哋做嘅嘢咧，就系咧揾到你喜欢嘅玩具。 嗯， 即嗱，虽然我哋讲好多即系玩具啦，或者性玩具啦，咁但系其实真正系咪有咁多人去买或者咁多人去用咧，我又唔知啦，我就冇问过啦。咁但系其实咧，我都觉得其实而家新出嘅玩具啊，或者一啲即系用品咧，其实系帮助你自己去即系探索自己咧，或者揾到你自己即系最即系可能系最敏感啊，或者自己最中意嘅方式， 揾到嗰一点啦。 是啦，找到个点。 不理个点是什么，总之找到个点。 令到你自己最开心的，咁从而你又可以发掘到自己即是身体的部分。因为可能有时你同自己情侣呢，你都未必咁好意思讲，不如你做呢啲啦，不如你做呢啲啦咁。但可能你喺自慰期间呢，你可以找到嗰样嘢之后呢，其实你都可以即是自己俾咗自己一个感觉，或者同你嘅身边人讲呢，都会容易啲讲出声，系边度啦，系嗰度啦，咁样啦。 因为我试过，所以我就话俾你知喺呢度啦。 系啦，咁所以其实玩具咧系一个好嘅，即系帮手啦，令到你自己又得到即系快慰啦，又可以即系探索自己身体多一啲。 下次我搭车，我见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又会另外一啲新嘅幻想。 唔系你细个系咁噶啦，你真系要谂啲咁样嘅嘢噶，即系打开个板咧，依个做我男朋友啦，好叻就咁样咯。 系啦，咁所以自己带俾自己 pleasure 咧，即系除咗系满足自己之外咧，亦都系让自己去认识自己身体嘅一个好嘅过程嚟嘅。 佢呢个报告就系其实话唔好太匆忙去做呢件事咯。 咁要几耐啊？ 即系尽量去谂下啲唔同嘅嘢去做咁样咯，即系唔好次次都系即系嗰个时间或者做相同嘅嘢。坐喺同一张凳睇同一部即片咁样咯，即系尽量去试下发掘一啲新趣味。 嗯，好忙啊，大家今日 系咯，好忙，我觉得 听日眼都肿晒，就知道哦，原来你琴晚去发掘一啲新嘅趣味。嗯OK， 今日晚上嘅自己人系差唔多啦。临尾嘅时候咧，想播只歌，因为咧，哇呢一排咧，我真系觉得咧，而家今时今日讲美国咧，即系主流乐坛里面咧，最红嘅一个即系 queer artist 一定系佢。 OK， 首先是黑人啦 ，OK， 咁然后跟住就喺呢个恐同嘅 hip hop 乐界里面咧，就今次推出嘅唱片咧，完全咧就是、以基座为主题啦，喺自己嘅一个又一个 MV 里面咧，哇，净系绕绝人环啦，打破晒、冲破晒所有禁忌啦。咁而今个星期咧，佢又出席咗呢一个VM， 应该系好似两个星期前啊，就系、是、呢 Video Music Awards 啦。你知唔知佢红地毯嗰个造型系咩啊？佢淨係著住一條藍色嘅長裙，仲係低胸嘅、 哦， 然後假頭髮啊！咁而佢最近居然翻玩咗一隻經典嘅鄉搖老歌啊！佢就係 Little Nas X， 諗起壽松嚟，佢最近重新玩奏，係屬於 Dolly Parton 嘅《造年》。 BBC Radio One， 造年，造年，造年，造年。I'm begging of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man. Jolene, Jolene, Jolene, Jolene. Please don't take him just because you can. Your beauty is beyond compare. Your flaming locks of auburn hair, red ivory skin, and eyes of emerald green.Your smile is like a breath of spring. Your voice is like soft summer rain. And I cannot compete with you, Jolene. He talks about you in his sleep.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to keep from crying when he calls your name, Jolene. But I could easily understand how you could easily take my man. But you don't know what he means to me, Jolene. Jolene, Jolene.Jolene, Jolene, I'm begging of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man. Jolene, Jolene, Jolene, Jolene, please don't take him just because you can. You could have your choice of me, but I can never love again. He's the only one for me, Jolene. 誰說男人不可以唱女人歌、啊、就偏偏在這最近的 BBC One 的一個音樂節目裡面他就現場獻唱了 Jolene 就是 Dolly Parton 的經典他是 Little Nas X 好了又長假期希望大家覺得開心心下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到 拜拜 拜拜